第193集，成瘾物。 等人一走，顾元白看向东陵卫，眼神如同淬了冰。 把西夏七皇子请来，就说朕请他过来陪朕共赏御花园。 东陵卫立刻领命而去。顾元白面色阴沉，黑得滴墨，他倏地伸出手，将香炉狠狠砸向殿中，哐当一声，殿中宫室跪倒在地，发出沉闷一声响动。 沿海的香，沿海的香料，竟然成了西夏的果香。西夏在内陆，是以后宁夏陕西一带的位置，与大海隔着大横，遥遥相望。这样的内陆国家，怎么会有一个从沿海进来的香料成为国香？ 香炉在地上滚了几圈，被薛远踩在脚底下。薛远眉眼阴翳，上前扶住了气得浑身发抖的圣上。顾元白被他扶着重新坐了下来，他目光沉沉，看着打翻一地的烟灰，脑海之中电光石火忽然闪过了一个词： 成瘾物。 风从殿门吹进，发丝衣袍朝着前方飞舞，傍午的阳光洒在宫门处，拉长至案牍前，顾元白却觉得四肢发寒。他抓着薛远的手，手指在薛远的手背上掐出一道道印记。成瘾物，什么叫做成瘾物？最有名的应当就是鸦片，中华人又恨又惧的有名成瘾物，就是用罂粟的果实制作而成的鸦片。还有五石散，五石散在魏晋时期流行，现在很少有人用了，但鸦片却是从唐朝就有外朝上贡，一直被认为是入药的良药。对了，鸦片在如今不叫做鸦片，叫做罂粟素。寒气直窜入脑海，五脏六腑都好似蒙上了一层黑气。顾元白感觉手脚冰冷，他没有力气去握住薛远的手了，在快要脱落时，反手被薛远握住。薛远压抑着道： 圣上。 薛小妖，我似乎中毒了。 成瘾物少许服用，甚至可以是入药的良药。顾元白相信，在他层层把控下的太医院，若是真的有人暗中让他吸食了成瘾物，那很有可能只是细微的用量。这样的用量看在御医的眼中，也许只是对顾元白的身体有益而已。但心慌，呼吸困难，离开宫殿一久便手脚无力，干呕反胃，这明明已经有瘾了。薛远手中骤然一紧，他死死咬着牙，合脚鼓动，好似要暴起。 行。 顾元白看着他这一副随时要找人去拼命的样子，反而冷静了下来。 也并不一定，若说朕成了瘾，那昨日的反应也实在太容易挺过去了，不像是真正有瘾之人戒断时的反应。即便是真的西夏国香出了问题，但太医院没有检查出来其中的危害，只能说其中的用量微小到危害不了正常人的健康，只有提神醒脑之效。朕这副敏感衰败的身体，很有可能对这种成瘾物的反应过度。 顾元白想到这里，头一次感谢自己的身体不好，倒是心中一松。 先等西夏七皇子来，西夏国香一事，朕不信他们敢这么明目张胆地来陷害朕。 你不先请御医？ 等一等。 薛远不多话了，深深看了他一眼，弹了弹刀剑，站在一旁陪着他等。顾元白想到了昨晚薛远所说的要给他堵着黄泉路的话，神色微变。 田福生，叫来御医在偏殿等候。别了吧，两个人挤一条黄泉路，挺挤的。 东陵卫去请了西夏七皇子， 却把西夏的二皇子也一同带来了。西夏的二皇子神情忧虑，笑意也唯唯诺诺。 外臣擅自跟来，还请您原谅外臣。 多礼了。来人，赐座。 两位西夏皇子坐下，顾元白与他们缓缓聊了几句西夏风俗，冷不丁问道： 七皇子，你闻闻朕殿中的味道，可否熟悉？ 必然熟悉，这正是我西夏的国香，我西夏上到父皇，下到百官富豪，都喜欢极了这个香。 上到皇帝，下到百官富豪。 正是如此，父皇宫殿之中的熏香味道要比圣上这里更要浓郁，他实在爱这个香，即便是入眠后要工人时时续上香料，若是夜里香料断了，我父皇甚至会心慌意乱地从梦中惊醒。 朕也觉得这味道不错，已然是慢性毒药了。 此香用起来可让人乍然惊醒，我西夏名臣都对他赞誉不已。 顾元白已经没有聊下去的兴致，借口身体不适，便让宫侍带着两位皇子前去御花园一逛。二皇子乖乖起身，李昂顺却面露失望。正在这时，他忽然觉得一阵不善的目光，迎头看去，就见大恒皇帝身后站着一个英俊非凡的侍卫，正盯着李昂顺的手指看。李昂顺眉头一皱，怒气还未升起，便转眼看到墙角隐蔽处也站着两匹站起来如人般高大的黑皮大狼。这两匹狼眼睛悠悠，也在盯着李昂顺的手指看。李昂顺寒意升起，转身跟着宫侍离开宫殿。片刻，偏殿御医上前为圣上把脉，圣上闭着眼睛，仍然在为李昂顺口中的万民吸食国香的说法而胆寒。 西夏的皇帝已经成瘾很深，西夏人还未曾发现这香的坏处。是什么人同西夏交易了如此多的成瘾物，又让西夏将这些成瘾物送到了朕这里？西夏拿出来的如此多的赔款，是否也是因为此？茶。去查这些香从哪里运往西夏，再去查沿海的香从哪里进入的大恒。这种成瘾物几乎是权力的最高象征，是统治别人控制别人的利器，不能忍，绝对要查清楚是谁在觊觎大恒，是谁胃口大的，想连西夏也一口吞吃入腹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